袁小素并不太了解网络，但是他父亲任和了解，毕竟清河集团的前身就是一个庞大的互联网帝国。那时候任小素曾问过任和，核设施应该是物理层面上的独立的系统，对方怎么才能入侵这种独立的网络呢？当初任和的回答是，方法其实很多，但 Natural Zeus 计划要用的是一种名为摆渡人的方法。一个军事基地再怎么封闭也会需要外部的资料或设备，例如携带电脑等设备进入，甚至是打印机之类的东西。携带设备进入军事基地的人并不知道自己携带的东西有问题，而这个人就叫做摆渡人。这些设备进入之前肯定会经过严密的检查，但能不能查出来就看彼此之间谁手段更高明了。至于如何让一个人成为摆渡人，那又是另外一个复杂的工程了。当时任和并没有展开和任小素多聊，任和只说这世上从来就没有绝对安全的系统。然后任小素问任和怎么知道他们打算用这种方法的，任和的回答是，当然是入侵他们的军事系统看到的。所以从这件事情来看，罗兰他们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零在技术层面一定是远超世上所有信息技术专家了，他的计算能力和学习能力是人类无法比拟的。如果零真的控制了庆氏的军事系统，那就意味着庆氏的军事体系将全面崩盘。 你觉得有多大概率发生这种事情？ 五成八成谁也不知道，关键是从人类的角度你很难真的揣测一个人工智能到底有多强悍，就像你没法揣测真正的外星人是什么文明等级一样。 在罗兰的世界里，他是直接把人工智能划分到外星人那个层面去了。 既然知道有这种可能，那就要小心一些了。 会的，也就是因为这种推测我才更需要赶紧回到庆氏身边去，万一有什么需要冲锋陷阵的事情，我也可以赶紧顶上去。 任小素愣了一下，他发现庆氏那些最危险的事情一直都是罗兰在出面。去李氏夺取纳米机器人接驳神经元技术是这样，去杨氏当人质是这样，去中原合纵连横也是这样，似乎所有危险的事情都是罗兰来做，这好像对罗兰有些不太公平。罗兰看了任小素一眼， 别误会，我不是傻乎乎的被人推入冲锋陷阵的，就像你和颜六元一样，哥哥总要替弟弟冲在前面的，对不对？当然了，你比我强多了，小六元已经成长成一方雄主，但终究还是比不上你，我就不行了，安安心心的给清晨做陪衬就好，他这个弟弟比我这个做哥哥的强多了。 一时间任小素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了。这一次任小素坚持送罗兰回庆氏地盘也是有另外的考虑，凌晨这种庞然大物是肯定没法带回西北的，就瞅他那个饭量，没几个月就能把西北的羊给舔完吧，关键那些羊都是集体财产啊，不能随便吃的。离开巫师国度之前，任小素还专门回头跟梅哥交代， 以后没事别用召唤术，少吃点我们1781菜的羊，不然的话以后丢羊都给你记账上，等我下次来巫师国度让你连本带利都吐出来。 小梅当时整个人都懵了，原本她看到任小素回过头来找她，她还挺开心的，结果谁能想到这位1781赛的少帅竟然一天天惦记的就是那几头羊。现在任小素要先给凌晨送到适合他居住的地方，然后才能回到144号壁垒，以后再想见凌晨直接一个召唤术也就喊到身边了，并不会多么麻烦。任小素认真思考过，凌晨与黄昏在镜山火山口里住了200多年，也没见他们把镜山给吃秃了，所以他就在想凌晨与黄昏应该吸收热能就能维持自身的需求，而西南那边的连段山脉里刚好有适合的地方，周琦曾去过那里。四个人坐在凌晨背上，仅仅几个小时 便一路横穿戈壁来到庆氏93号壁垒附近。到这里时，任小素忽然发现杨小锦安静了许多。这曾是杨氏的掌控区域，杨小锦也是来过多次的，如今故地重游，总归会勾起一些往日回忆。凌晨来到一处工厂仓库前静静伫立着，那工厂里的守备部队和工人看到这庞然大物都快吓尿了。工人们纷纷往凌晨的反方向跑，有人躲回车间，有人躲在地下掩体里，还有人则朝荒野上跑去。凌晨好奇地打量着这些人，不过他记起主人不让他吃人，所以就没有伸出舌头去舔。 你的人呢？给你直接送去93号壁垒不好吗？怎么非要来这个工厂？ 稍等。 罗兰对着工厂的仓库吹了一声口哨，只见工厂的仓库大门忽然被打开了，里面竟是驶出十多辆越野车来，像是早就等在那里了。 这时候当然是小心为主了，谁知道93号壁垒里有没有间谍呢？我在这里与他们会合之后直奔111壁垒了，这才是最安全的路线。 大家顺着凌晨的后背爬了下来，那越野车队里立刻有人冲出来，拿着仪器对罗兰便是一阵检测，只为了确保罗兰现在是健康的。任小素看到这一幕都震惊了，罗兰也有点无奈。 这是庆长安排的， 既然你已经安全抵达，那我就离开了。 罗兰听到这话便推开身边的医护人员，他与任小素轻轻拥抱了一下。 兄弟保重，再相见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肯定会再见的，你不来西北找我，我也会去庆氏找你的。 一言为定， 希望那时候所有事情都解决了，大家再也不用打打杀杀。 这时候罗兰忽然郑重起来。 我想拜托你一件事情。 什么事？ 如果有一天庆忍遇到危险，请你帮他一次。虽然我弟弟这人脑子很好使，但每个人的算计都会有失误的时候，哪有真正算无一策的人吗？ 任小素看着罗兰，这货直到临别的这一刻都还在想着怎么给弟弟再上一层保险。 好，我答应你。 说着他从收纳空间里拿出一枚红色真实之眼递给罗兰。 这玩意儿你也见过，真实之眼，送给你保命用。 保命？我不会巫术啊。不是说巫术得练习很久才有用吗？ 开启秘药之门并不需要练习。 任小素给罗兰讲了一下如何开启秘药之门，以及秘药之门的一些秘密所在。罗兰顿时眼睛一亮。 你是说只要滴血后拧十圈就能开启一扇空间之门，去自己最想去的地方？ 之前罗兰看到第六野战师通过那扇铁门便特别羡慕，感觉十分神奇。但他没想到自己有朝一日竟也能掌握这种方法。罗兰不是傻子，他很清楚这真实之眼与秘药之门能派上多大的用场。 是的，一个人一辈子只能开启一次，所以一定要珍惜这东西，关键的时候能保你一命。 谢谢小素。每次欠你人情之后都想要赶紧还给你，但那人情好像怎么也还不完似的。 咱们之间还用说这个吗？ 对了，小锦姑娘有真实之眼了吗？要不你把这颗红色的送给她吧。 你就不用操心这个了，她有更好的。 哦。 说到这里，任小素忽然想到，杨小锦开启秘药之门还缺点材料。不是缺真实之眼，而是缺一扇门。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紧接着，罗兰和周琦等人便眼睁睁看着任小素走到仓库门口，然后硬生生把仓库大铁门给削下了半扇，装进了自己的收纳空间。在场所有人看着这一幕都凌乱了，原本那些来接应罗兰的人觉得凌晨才是最可怕的，现在他们觉得自己可能想错了。 眼前这个一言不合就砍掉你半扇大铁门的人才是真的可怕好吗？任小素也有点不好意思。 这个我拿来给小景开启密钥之门用，抱歉抱歉。 说完他便拉着杨小景重新爬到凌晨背上，然后驱使着凌晨朝庆市西南方向的连段山脉跑去。周琦怔了半晌， 这就是传说中的夺门而逃吧？古人诚不欺我。 庆市西方的连段山脉是无人区，就像周市南方的秀珠洲一样，恶劣的环境导致人迹罕至，毒虫瘴气让所有人望而却步。曾经杨氏有心想要往西拓展，结果发现开发代价太大了，倒不如先稳固自己现有的权力。这连段山脉丛林茂密，几乎与雨林没有太大差别。原本任小素还担心凌晨在这种丛林爬行会有阻碍，毕竟体型那么大，树林又那么密集。结果他发现凌晨直接很聪明地趟着溪流涉水而行。凌晨与老许不同，老许作为一个影子是完全没有思维能力的，所以任小素现在一心二用的能力简直被锻炼到了极致。而凌晨呢，他拥有自己的思维，所以给他下达命令后其实并不用特别操心，他会有自己的做事风格与方法。连段山脉里的鱼类是非常危险的，但那只是相对普通人而言。按照任小素想来，灾变前亚马逊流域的食人鱼如今在黑鱼面前都是弟弟了，当然那边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异可就不清楚了。清河集团是有卫星的，所以李英允、秦生、张清溪等骑士见过整个世界的全貌。他们曾对任小素描述过，全世界因为地壳变化的缘故也早就和灾变前有些不同了。任小素在想，若是等壁垒联盟安定下来，自己与杨小锦去世界各地走走看看似乎也很不错。他默默地看向身边的杨小锦，似乎从巫师国度出来之后对方就一直有些沉默寡言。之前任小素与罗兰聊天的时候，杨小锦就坐在一旁不知道想些什么。正当任小素偷看的时候，杨小锦忽然转头， 你可以光明正大的看。 我刚才看到一头野猪正带着他的崽崽在溪边喝水，结果全都被凌晨给吓跑了。想想自己刚成为超凡者进入圣山的时候，连马路都害怕呢。 然后彼此又沉默下来，一种奇怪的气氛弥漫在两人之间，任小素忽然有了隐约的担忧。这种改变好像是从根特城就开始了，那时候第六野战师已经开始从密钥之门撤退了。大忽悠临走前问他， 少帅，你来这巫师国度还有其他的收获吗？ 有，弄清了自己的身世。 少帅，你不是中土人吗？怎么跑这里来找身世了？ 与中原那位骑士有关。 或许别人还猜不到什么，但他和杨小锦已经讨论过好多次关于001号实验体的事情，所以杨小锦肯定联想到了。当时与清河创始人任和关系最密切的关键词是什么？就是001号实验体啊。那个据说能够在寿命层次数十倍、数百倍于正常人类的新人类。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杨小锦变得沉默了许多。任小素对照着周琦给他画的地图，指引着凌晨的前进方向。周琦说，他觉醒之后曾在河流里探索过很久，整个西南的河流流域都曾有过他的身影。这时候周琦刚刚成为超凡者，体会着超脱凡俗的神奇之处。他曾找到一处地下热河，那里已经形成了新的水系环境，那里是地壳板块的连接挤压之处，地底蕴藏着巨大的能量。这个地方应该可以成为凌晨新的归宿。任小素没有让凌晨回到静山，因为他在召唤凌晨出来的时候便已经清楚，那里驻扎着一支被凌控制的军队，连黄昏也在对方的控制之中。 召唤术是单向的，只能招来不能送回。静山在庆氏掌控区域的边缘，如果任小素想带着凌晨直接前往静山，途中势必要直接穿过庆氏地盘。而且抵达静山之后，就算他摧毁了那里的部队，最终结果也是要面对被控制的黄昏。因为任小素没有办法直接摧毁黄昏身体内部的纳米机器人。大兴西北召唤术倒是能直接破除控制，可凌晨如果还在，就算任小素再喊100次大兴西北，从那星空之门钻出来的也依然是凌晨而不是黄昏。所以其实任小素也不知道如今该怎么解决黄昏这个问题，或许他可以尝试着和灵谈一谈，又或者他直接开启封印，成为这世界的意志。可真的成为意志，现在所拥有的一切还有意义吗？那些如亲人般的朋友，还有杨小姐，他们以后再想念自己，就只能抬头看天了吧。说实话，任小素也不太确定自己成为世界意志后到底会变成什么，他也压根不想知道。正思索着，任小素已经看到前方有氤氲的蒸汽在不断蒸腾，他甚至还能闻到空气中弥漫的淡淡硫磺味。凌晨似乎已经开心起来，他从嗓子中发出呼噜噜的声响，宛如一只喜悦的大猫似的。翻过一座小小的矮山，任小素坐在凌晨头顶俯瞰过去，眼前一片巨大的湖泊犹如一枚月牙，湖面上稀疏的蒸汽不断流动，这里像是一个真实的人间仙境。 是这里了， 任小素说着跳下了凌晨的脑袋。 月牙形湖泊，按照周琦所说，这湖底极深，仿佛连通着地心似的，他当时也没敢深入。 他拍了拍凌晨硕大的爪子， 去吧，这里才是最适合你的地方。 凌晨低头看着任小素，他没想到这才刚和主人相聚就又要分别了。他歪着巨大的脑袋看向任小素，连段山脉上空笼罩着乌云，凌晨的树桶已经变成了圆筒，所以这会儿的凌晨看起来没有那么凶了，反而有些可爱。他用爪子指了指湖边，然后又指了指任小素和杨小姐。 我们俩可不能陪你住在这里，我们还有其他事情要做。 凌晨能听懂任小素说什么，所以他有些失望。 我们再陪你一会儿，直到你搞清楚湖里有什么，我们再走。 这样一说，凌晨才撒欢地往月牙湖中跑去。眼看着凌晨跑到湖边的时候，竟是一跃而起，直直地扎入湖水之中。那动静就像是一颗炮弹落在了湖中，连蒸汽都像是流云一样滚动起来。不过凌晨并没有游向湖底，任小素发现他好几次都有钻进湖底的冲动，但都克制住了。湖底那热河的能量似乎在吸引着他，那硕大的手工蜥蜴就在湖边熏熏，时不时的还要看任小素和杨小姐一眼，像是怕他们跑了。 去吧，你可以先到湖底看看，我们不走。 直到凌晨听到这话，才一头扎进湖中。 造物之神奇，让人叹为观止。连凌晨这样的生物都能出现，真是很难想象未来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 任小素坐在湖边感慨，他熟练地烧起篝火，杨小锦便径直坐在他旁边，若无其事地吃着任小素烤好的食物。他一边吃东西，一边若无其事地轻声问道： 你没有什么想要跟我说的吗？你应该在巫师国度找到了许多答案吧。 任小素心想，该来的总要来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是。 唉，我已经找回了自己的记忆，我就是001号实验体。 杨小锦并没有过多惊讶，应该是早就猜到了这个结果。 继续。 清河的创始人仁和就是我的父亲。我在灾变之前患上了癌症，那时候癌症也依然是不治之症，所以那时候我的生命每天都在进行倒计时。后来我被父亲送到火种公司039号实验室进行治疗，在常规治疗方法都失败后， P 博士在征求我和父亲同意后开始使用更加激进的基因药剂。就像庆诊猜测的那样，实验体之所以出现，便是全身癌细胞重组达到了一种平衡与和谐，只不过他们是残次品，而我却成功地成为了所谓的新人类。 为什么只有你能成功？ 因为我在灾变之前就打开了基因锁，这是我父亲研究的传承之术，通过八项挑战来开启身体内在的潜能，所以我才能熬过基因药剂带来的副作用，实验体却不行。不过我不是唯一的成功病例，颜六元也是，我相信他现在的记忆也已经觉醒了。 也就是说，严格意义上讲，咱俩物种不一样了。那颜六元是怎么成功的？ 因为 P 博士给他移植了我的骨髓，替代了他自身的造血能力，所以我现在计划找到有条件的医院把我的骨髓也移植给你，这样一来你的寿命…… 你今年多少岁了？ 任小苏愣了一下，其实这才是他一直回避的问题。面对19岁的杨小姐，任小苏的年龄就像是一个非常扎眼的刺，虽然还是少年的模样，虽然其中大部分时间都在沉睡，心智也不是沧桑的，但这年龄总归有点吓人。不管杨小锦会不会在乎，但任小苏自己都会有些忐忑，万一对方介意呢？如果杨小锦介意自己年龄了怎么办？爱情是什么？仁和说，爱情就是突然有了软肋，又突然有了铠甲。而任小苏现在的感情像一只守着宝藏的巨龙，凶猛又天真，强大又孤独，温柔又狼狈，胆小又自由。他很可爱，但有时又过于紧张。爱情里的少年是患得患失的，就算他是西北军的少帅也不能例外呀。不论前世与今生，杨小锦都是他的初恋。任小素没有恋爱的经验，所以就没法表现得那么游刃有余。戴着鸭舌帽的少女静静坐在篝火旁边，不远处湖面上氤氲的蒸汽被山风吹动，就像是苍穹上的云卷云舒。这位少女是如此独特，以至于任小素再也没有把其他女孩放在眼里欣赏过。 你今年多少岁了？ 严格来讲240岁了。 杨小姐沉默了。 你会介意吗？ 这时候杨小锦竟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是转移了话题。 你先教我怎么开启秘药之门吧。 任小素愣了半晌，似乎对方不回答问题的态度就已经是一种态度了。他想了想，最终从宫殿里取出另一枚黑色真实之眼递给杨小锦，然后又取出他刚刚抢到的大铁门。 只需要滴血在真实之眼上，在门上拧动十圈，你知道的。 嗯。 杨小锦抽出自己随身的匕首划破手指，然后将血液滴在真实之眼上面。他深吸一口气，将黑色的石头按在大铁门上旋转。那铁门之上一层透明的涟漪以石头为中心向四周荡漾出去。杨小锦转头看向任小松。 陪我走一趟吧。我想看看自己心里最想去的地方是哪里。 这时候凌晨从湖中钻了出来。 凌晨，守好这扇门，不要让任何动物破坏它。 说着任小素便随杨小锦一起踏过了大门。秘药之门背后是一片鸟语花香，任小素默默地打量着周围，却忽然发现自己好像从未见过此树。倒是杨小锦站在这院落中有些出神了。任小素内心中有些黯然， 原来对方最想去的地方和自己并不一样。他暗自苦笑起来，也许这也算是一种回答了吧。不过没关系，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的自由，不是吗？这时候，任小素突然对自己有些哭笑不得，自己何时这么患得患失了？ 这是哪里？ 这是88号壁垒，我曾经的家，杨氏庄园。 这座庄园曾被李氏的纳米战士摧毁近半，却没想到一年多之后，这里竟又被重建了。 也不知道重建它的人是谁，倒是保留了这杨氏庄园里的大半建筑，看起来陌生却又熟悉，这种感觉有点奇怪。 说完，杨小锦径直朝花园里走去，他来到一座秋千旁边，对任小素说道： 小时候我吃完晚饭，父亲母亲会带我来这里玩一会儿，我坐在秋千上，父亲会推着我的后背，而母亲则会微笑着站在旁边。他们和杨家的人都不太一样，父亲并不是特别看重杨氏的权利，所以也没争过没抢过，倒是爷爷最喜欢他，一直想把杨氏交到他的手中。有时候我在想，如果他没有生在杨氏，可能就不会遭遇意外了吧。 你觉得父母之死是阴谋吗？ 不确定，我自己也曾经调查过，但是没有头绪。不过如今整个杨家都没了，就算是有人谋杀，杀人者也已经死了。 正说话的时候，庄园里有两个穿着制服的人快速跑了过来，他们手中还举着手电。 没带枪，不是军人和秩序司的人。 你们是什么人？怎么深夜擅闯博物馆啊？ 任小素和杨小锦相视一眼，哑口无言。这里竟是被庆氏给建成了博物馆。得知真相后，任小素与杨小锦没有再过多停留，而是直接逃出了杨氏庄园。以他们俩的身体素质，哪是寻常保安能追上的。两人逃到街上相视一笑，两个传说级别的超凡者竟然被两名保安追着跑，似乎还有点忆苦思甜的感觉。 走吧，带你去吃点东西，希望那些小店还在。 夜里九点，88号壁垒总府路上，一个叫做林姐韩包子铺的小店里，一位老太太正面色有些许疲惫地擦着桌子，一边擦一边还在心里算着今天大概赚了多少钱。小店要打烊了，只见老太太刚拿毛巾擦擦手准备去关店门，任小素与杨小姐便走了进来。 要休息了呀，你们去别家看看。小姐， 林奶奶，我想吃韩包子和担担面。 有，你们稍等啊，我这就去给你们做，面和馅儿都有现成的，不用等太久。 说话间，这位老太太还是忍不住地朝任小素打量，眼神中还有一种审视的姿态，硬是把任小素给看得有些不好意思了。店里明显已经没有蒸好的包子了，老太太竟是现场包好放笼屉上去蒸，而杨小锦也没有跟老太太客气什么。某一刻，任小素觉得这位老太太真像是杨小锦的奶奶一样。 你们认识吗？ 嗯，小时候我父母就经常带我来这里吃，我爷爷还在的时候有个规矩，杨氏晚餐只有清粥和咸菜，而且不能吃太多。爷爷说，无法管理好口腹之欲的人，没资格掌管一个财团。 这么严格？ 任小素愕然，自己还在想方设法找食物的时候，人家都已经开始节食了。 确实很严格，我的叔叔姑姑们经常向爷爷抱怨这件事情，唯独我父亲不抱怨，而是偷偷带着我和我妈妈来外面吃小吃。这里是我们最常来的地方，爸爸说他小的时候就这家店了，那时候的林姐现在已经成了林奶奶。 这家店开了几十年吗？好厉害。 结果里面正在包包子的李奶奶笑道：“ 嘿，这有什么厉害的？”“ 当然很厉害。张先生跟我说过，一个人一辈子要是能做好一件事情，就已经算是了不起的人了。大多数人这辈子都做不到这一点。”“ 哎呦，这小伙子还挺会说话，他是这么把你哄到手的吗？”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李奶奶火眼金睛，一下子就看出了任小素与杨小锦的关系。杨小锦没有反驳，只不过任小素发现对方的头微微低了一些，似乎又开始思考事情了。“ 在想什么？” 杨小锦忽然认真起来。“ 你不用喊她林奶奶，她比你年纪小。” 任小素愕然，这人想了半天就在想这个。厨房里面的李奶奶笑了起来：“ 哎呦，小锦，你说什么呢？我都七老八十了，他怎么可能年纪比我大呀？难不成他100岁了？” 杨小锦认认真真地纠正道：“ 说少了。”“ 本来还挺累了，结果你一来，我就像所有的烦恼都没了似的。” 任小素当时就迷了，这都什么跟什么呀？这位鸭舌帽女孩果然很在意年纪吗？热气腾腾的包子很快被端到了桌子上，杨小锦一边吃一边问李奶奶：“ 您最近过得怎么样？”“ 挺好的，原本打仗的时候，街坊邻居都还挺担心的，都说大家要准备逃难去了。西北统一后，就有人说要逃到西北去。结果庆氏来了以后，避雷里治安要比以前还好，收的税也低了呢。”“ 那就好。” 这时林奶奶欲言又止：“ 不过你们杨氏……小锦，你……”“ 林奶奶不用担心我，我姑姑也好好的。”“ 啊，那就好，那就好。” 任小素他们吃饭的时候，林奶奶就在旁边碎碎念着：“邻居的煤球整天不好好摆放，老是弄得一地煤灰。不过邻居人很好，有时候会帮他搬东西，买了邻街的牛肉饼也会给他带点。他老了，牙已经咬不动牛肉饼了。”听着这些碎碎念，任小素仿佛被人一下子从之前紧张的巫师之战里面拉回到温暖的生活里。从包子店出来，任小素好奇：“ 林奶奶的家人呢？”“ 她儿子在杨氏和李氏的战争中阵亡了，儿媳妇带着孩子跟了别人。” 任小素回头看向包子铺，林奶奶正在吃力地把椅子全都摆整齐。战争对人们的伤害，绝不只是战争过程中的生命流逝，它会以一种伤疤的形式落在人们心里，然后给整整一代人的家庭带来长达数十年的阵痛。“ 我们现在去哪儿？”“ 去找个住处吧，明天带你好好逛一下88号壁垒。”“ 你是不是心里有什么事情？”“ 你先陪我几天再说。” 任小素愣了一下，心中被复杂的情绪交织着，而杨小锦转身朝另一个方向走去，鸭舌帽下的嘴角微微上翘。西南战争之后，这里民生经济复苏的要比想象中更快。整个西南50多个壁垒已经完成了全面通车，而且壁垒也全面开放了，就像是落成一样，只要有贸易签证和工作签证，壁垒居民和流民就可以去各个壁垒。庆氏以减低赋税为手段鼓励居民经商，当各个壁垒之间的居民开始流动的时候，西南原本这一滩死水终于活络了一些。明明刚经历过战乱，结果88号壁垒却完全是一副欣欣向荣的模样。任小素与杨小锦找了一个酒店住了一夜，依旧是两个人两间房。晚上 杨小锦早早就回到房间睡觉去了。如果放在以前，两个人或许还要说很多话。在安宁东路的那个家里，两人就是隔着墙板聊到深夜的。而现在，彼此之间的话好像少了许多。任小素一个人待在屋里胡思乱想着，待到独处之时，他首先想到的是，杨小锦会不会是拿这次88号壁垒之行当作离别前的最后共处时光。他觉得杨小锦对待两人之间感情的态度一定是有所改变了，不然的话，为何杨小锦开启密钥之门不是开在144号壁垒的家里？原本任小素其实也觉得自己可能想多了，但是密钥之门不会说谎。想到这里，任小素又哭笑不得起来，谁规定人家的密钥之门就必须和你一样了呢？就这么胡思乱想了一晚上，任小素终于沉沉睡去。第二天，杨小锦敲门喊他起床的时候，任小素的神情里罕见有了一丝疲惫神色。 没睡好吗？要不你再睡一会儿。 不用，你想去哪儿我陪你去。 走吧，你在温斯顿城里把我给你买的西装都打烂了，再给你定做几身去。 等等，你怎么知道我把衣服打烂了？你当时就在那里吗？ 当然，表现还不错。 之前任小素已经从张小满那里得知，杨小锦与周莹雪出发的时间要比大忽悠他们更早，结果最后却是杨小锦与大忽悠他们一起抵达的根特城。任小素一直没问杨小锦是什么时候到的，现在看来对方到了之后就一直在潜伏着，竟然还目睹了自己在温斯顿庄园暴锤伯克利家族的一幕。而这句表现不错，大概是表扬任小素一路上没有跟其他异性发生什么交集。任小素想到这里顿时一背的冷汗。 你是什么时候跟上我的？ 你猜。 这个你猜就太意味深长了，任小素根本没法判断对方到底看到了什么没看到什么。越是这样，任小素就越是抓耳挠心。壁垒里的电车嗡嗡驶过，早起的人们乘坐电车去上班，杨小锦轻车熟路地带着任小素上了12楼，俩人坐在车上摇摇晃晃地奔赴顺江路。 之前你来88号壁垒的时候，我也没来得及好好带你逛一逛。 做衣服的店在顺江路吗？ 是的，以前我们家做衣服都是在顺江路定制的，不过那个时候都是裁缝登门量身高腰围，我也是偶尔才去店里逛逛。那是一个夫妻二人合开的裁缝铺子，父亲与他们夫妻俩很熟悉，每次那个阿姨给我量衣服的时候都会笑着说一句，小锦又长高了呀。我还小的时候有点不听话，所以她为了让我乖乖站在那里量衣服，都会特意带几块糖过来。 任小素忽然感觉他们这趟来88号壁垒就像是在帮杨小锦回忆他过去的人生一样，走他曾经走过的路，见他生命中曾出现过的人。某一刻，任小素有些感谢杨小锦的父母。从央视帽女孩的描述中能够听出来，对方的父母是非常温情的。在杨氏财团里还能有这种温情，大概本身也是杨氏家族里的异类了。如果杨小锦跟杨氏家族的其他人一样冷酷，那他们俩是不可能有现在这段感情的。在电车上，两个人坐在后排的双人座位上，清晨还不算炎热的微风从窗户外面灌进来，将杨小锦几乎与下巴齐平的短发吹得向后微微晃动。然而杨小锦轻轻地枕在任小素肩上也不说话。这种气氛让任小素忽然觉得就像是灾变前异地恋男女在即将分别前的沉默，这让他更加心慌了。他心跳的频率开始变化，连呼吸也会受到影响。杨小锦感受到了这一切，于是鸭舌帽下的嘴角再次翘起。 下车。 杨小锦起身下车，任小素则跟在后面看着裁缝铺的店名有些出神。 和平裁缝铺。和平二字在这个时代显得异常突兀又美好。杨小锦推开门，门与门框上的风铃相撞，发出一连串叮铃铃的好听声响，混着木门推开的吱呀声，就像是一句问候。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门里只有一位中年妇人，正在举着手里的皮尺裁量布匹，对方头也没抬的亲切打招呼。 欢迎光临。 杨小锦站定却没说话，中年妇人抬头看见是他之后便呆呆愣住，紧接着眼眶便红了。 是小锦啊，你没事就好，你没事就好。当初壁垒里出事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你。你离开88号壁垒以后一定很辛苦吧？ 我没事的。 他摘下自己的鸭舌帽，中年妇人轻轻地抚了抚他的头顶，含泪笑道。 小锦又长高了呀。 嗯，又长高了一公分。 其实一公分的差距如果没有参照物，一般人是根本察觉不到的。这句话以及斧头的动作，其实更像是一种温存的默契。这时候中年妇人看向任小素，她迟疑了一下。 你就是西北军的那位少帅吗？我在之前写超凡者排名的小册子上见过你呢，当时我就在想，也许啊，只有你这种人物才配得上小锦呢。不过我可提醒你啊，一定要对小锦好一些。 中年妇人一点都不关心超凡者到底是什么样的，他当初买那个小册子也只是听说上面有杨小锦参买的。任小素觉得有些奇怪，杨小锦来到88号壁垒之后甚至都没有怎么好好重游杨氏庄园，反而是一直带他来和平裁缝铺这样的小店见一些曾经的熟人。 哎，小锦你等一下啊。 裁缝铺里的中年妇人擦了擦手，摘下自己胳膊上的套袖，然后走到门口，将外面挂着的营业中小木牌反过来换成打烊了。这才早上九点就打烊了，看样子对方是不希望谁来打搅到他与杨小锦叙旧。裁缝铺子小小的，店里墙壁上挂着各式各样的布匹，屋里还散发着好闻的皮革味道，一点也不刺鼻。橱窗擦得很净，地板也很干净，任小素能看得出来对方过日子过得很仔细很细致。中年妇人笑盈盈地看向任小素。 啊，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从小给小锦量衣服的裁缝，我叫蓝静初，你叫我蓝姨怎么样？西北的少帅果然不一样啊，就像传说中那样精气神十足，天生的衣服架子。 任小素被说得有点不好意思了，别人在背后夸他厉害，战斗力爆表，他能听得津津有味，甚至还能若无其事地参与讨论。但是一旦被当面夸奖，他反而会露出一种罕见的腼腆。能看到任小素腼腆这一面的人并不多。不过这个时候任小素最担心的是，他怕杨小锦忽然在旁边说不让他叫蓝姨，因为这兰姨的岁数比林奶奶还小一些。好在杨小锦并没有补充什么。 你们稍等一下啊，我给你们泡两杯茶。 兰姨说着进了里屋，屋里有棕色的实木桌子椅子，上面还放着糖与点心，应该是给客人准备的。杨小锦捻起一块糖剥开了糖衣，然后递给任小素。 尝尝，这就是我小时候记忆里的味道。 任小素吃进嘴里，一股浓浓的话梅味道混合着口腔的唾液蔓延开来。不知道为什么，糖一吃到嘴里，任小素忽然觉得心情放松了许多。蓝姨端着茶盘走出来，她看向杨小锦。 这次回88号壁垒是有什么事情吗？有蓝姨帮得上忙的吗？ 说着 还有两杯泡好的红茶摆在任小素与杨小锦面前。杨小锦摇摇头，他指着任小素， 没有什么正经事，给他做私身西装就好了，给他留着备用。 啊，原来如此，那我可得好好做才行。不过四套衣服的话，我可能需要请其他店铺的裁缝来帮忙了，不然我一个人做的话得很久呢。 嗯，没事的。多少钱？ 不用的，杨氏在我这里存的钱还没用完呢，还有很多呢，我给你拿账本，这剩下的钱再做二十套衣服都没关系。 任小素暗自作舌，财团就这么财大气粗吗？ 不用看账本了，蓝姨，你再帮我喊一个比较熟悉的鞋匠吧，我还要给他做十二双鞋子呢。 任小素听到这里便是一愣，连蓝姨也有些不可思议。 需要做这么多吗？ 嗯，要最结实的。 此时就连蓝姨也觉得有些不对劲了，一般人谁会一次性做这么多鞋子？而任小素心里有些不安，这种感觉就像是一种分别的前兆，就像是妻子临行前会为丈夫准备很多食材一样，生怕丈夫一个人在家里饿着。若是丈夫要远行，妻子会在家中纳十双鞋子让丈夫带路上穿，这是离别前的馈赠。是的，杨小锦现在所做的事情就像是她要出远门了一样。这时候杨小锦还在自顾自地跟蓝姨交代， 西装要在腰线和腋下肩周的地方更加宽松一些，因为它的活动量大，有时候猝不及防就发生战斗了，如果很紧的话会影响它活动。另外鞋子要特别结实的，他已经踩坏好几双鞋子了。 别的不说，超凡者的力量骤然爆发时，脚掌与鞋子所承受的力量确实很大，很多超凡者其实都有飞鞋子的苦恼，战斗没两次鞋子就变成鳄鱼嘴了。这边杨小锦交代完，蓝姨就立马打固定电话喊来一位鞋匠，对方也很专业，竟是用胶泥踏印了任小素的脚型，说这样才能做出最合适的鞋子。说实话，任小素这辈子还是头一次享受到这种待遇。踏印脚型的时候，杨小锦还在碎碎念地问着多久能做好，加钱能不能快一些，然后问能不能再准备点鞋垫什么的，要最好的。这一刻的杨小锦没了英气，反而多了几分温柔。待到鞋匠走了之后，杨小锦忽然对蓝姨问道， 哎，李叔叔呢？怎么来这里半天了都没见到他，他今天休息了吗？ 蓝姨正在挑选布匹的身形顿了一下，然后才慢慢说道， 88号壁垒遇袭的当天晚上，他被一辆想要逃走的车子给撞倒了，然后就再也没有醒过来。 那天晚上，任小素带着颜六元等人率先离开，但离开之前，李氏的纳米战士就已经抵达壁垒，开始肆意攻击了。那场战争与任小素的关系并不是太大，但李氏纳米士兵之所以能够突破庆氏防线抵达杨氏，也是庆氏有意为之的。所以有人才会说，雪崩之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可是从任小素的角度来看，他也没法说庆枕的选择就是错误的。在这么一个悲哀的时代里，每个人都像是溺在水中的人，如果想要游出水面呼吸，能依靠能相信的人就只有自己。如果你还不够强壮，那就不要想着去救其他的溺水者，因为你会被其他人扯住脖子一起沉落海底。 那天是他生日，我早早就关上店铺回家做饭了，他说要去给别人量个衣服才回家，结果我回来后才知道他是去鲜花市场给我买了一束玫瑰，我找到他的时候玫瑰就散落在他的尸体旁，被血液浸透了。 杨小锦愣了半晌没有说话，而蓝姨也没有过多的悲伤神色。生在这个时代，谁不是见惯了生离死别呢？根据庆氏统计的数据，过去10年中庆氏的人均寿命只有51， 一方面因为物资匮乏，另一方面则是医疗水平也远不如灾变之前。任小素记得，灾变之前，很多城市的人均寿命都突破70了，还有一线城市高达83以上，这就是医疗水平不同带来的改变。所以，这是一个所有人都更加擅长告别的时代。不是大家想要擅长，而是生活逼着你习惯了这一切。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